艺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朱旭1930年生于沈阳，1952年成为北京人艺成立后第一批演员，代表作有话剧《华变》《屠夫》《芭芭拉少校》《红白喜事》，电影《变脸》《洗澡》《刮痧》，电视剧《末代皇帝》等等，以炉火纯青的演技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老戏骨。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表演艺术家朱旭。2018年5月9日，我和同事以及《老爷子朱旭》一书的责任编辑去拜访朱旭。老爷子刚午休过，坐着轮椅被小儿子推到客厅，他很瘦，还有一点腼腆，不是我记忆中华变舞台上那个光芒四射的表演大师模样。2个月前，朱旭刚刚过了88周岁生日。 穿新衣服了？ 嗯， 好帅哦！ 太帅了，帅呆了。 是吗？ 简直了！ 你是喝那个石斛水啊，还是喝茶水？喝茶。 听说您爱喝咖啡啊？ 那我给你来杯咖啡。 哎，咖啡。 咖啡好。 眼前的朱旭是个被宠爱的老人家，慈祥可亲，特别实在，带着他特有的幽默。 老爷子， 哎呀， 我印象太深了，看那个华变，那里头的那个台词儿，您还记得吗？ 华变你在哪儿看呢？ 在首都剧场啊，90年还是91年的时候。 哎呀，我现在这脑子差多了。 我特别佩服，就怎么能背下来那台词儿啊，那么大一套，那个8分钟内心独白。 那台词儿啊， 嗯， 台词儿得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 嗯， 那个人物的语言，光死背不行。 您那会儿是老改台词吗？ 要改一改。 要改。 那个什么我呀，我还结巴，不，我不改不行，就是把那个剧本上的台词， 嗯， 变成我演的这个人物的语言， 就是理解他了，就是跟我自己融入一体了。 嗯，对对对。 说着挺容易的，但是我觉得要融入一体很难，你得揣摩这个人物啊。你想 Quick 那么内心纠结，听说您为了演 Quick 还研究心理学来的，偏执型人格。 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个人物就是这样的。 但是跟您反差很大呀，我看您特别开朗，特别爱说爱笑的，爱玩的一个人。 也不差。 也不差。 我在生活中间接触过几个这样的人。他认准了的东西他不肯改。 嗯， 比如我们剧院那个时候不是在干校吗，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个闹过贼，那个贼把那门开开了。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就有这个毛病。他认准了那个贼是谁，他不肯改。放假的时候他还去侦查，好玩极了。 就当年在剧院的时候好多好玩的事儿哈。 嗯，对。 您上一次回剧院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 是不是咱们新书发布的那个时候是您上一次，就是最近的一次去剧院？ 我这日期我老记不住。 嗯，那是什么时候？ 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菊影剧场，就是为老爷子朱旭， 然后做一个那个新书发布会，爷爷参加，然后蓝天野老师还冯远征他们都来了，还有好多仁义现在还在的一些老艺术家都来了，特别好，当时现场简直就是太感人了，好多人就是见到，因为很久没见过爷爷了，然后你的那个影迷，你在台上一讲话，下面影迷就开始哭，真的，当时最感人的就是那个北京晚报的记者王润问您，他说朱旭爷爷你还有没有可能再重回舞台，哎呦那当时现场太多的人都哭了，然后爷爷特别幽默，爷爷说恐怕是不可能了，但是呢没准儿呢，哦对，爷爷说了一句话，我是人还在心不死，记得不、 啊、 记得吗， 记得 人 还在心不死，当时 没准真有可能呢， 就是 那就太好了 大家那么喜欢您，您开心吗？ 挺害怕。 为什么？ 温如叶喜欢，这觉得掉不下来了是。 这辈子是不是演戏是最过瘾的事儿？ 对。 还有一样就是喝酒哈。 啊。 现在还让您喝吗？ 对，我家里人都管着我，不让我喝。一家的警察。 五十多岁的时候，朱旭开始涉足影坛，拍摄了变脸、洗澡、刮痧等等一系列文化意蕴深厚的电影，其中的变脸让他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称号。为了演好变脸王，他专门拜师学会了变脸。 我昨天还刚把那个视频翻出来看、变脸的那个、自己变的、 自己变 那个特别难吧？ 不难 不难啊。那能告诉我们秘诀吗？能悄悄告诉我们秘诀吗？ 不能说。 不能说呀。 不让说。 都这么多年了， 我答应人家不说的、说了很没意思。 那爷爷您喜欢演话剧还是喜欢演电影呢？ 我呀、 嗯、 还是演话剧好、 哦、 因为我不是干电影的、他们那个干电影很多年的那个，他们都有一套，好像电影在镜头面前应该什么样啊？ 但是您当时作为一个话剧演员，一拍电影一拍就立刻的火，简直就火了呀！ 还拿好多奖， 拿了那么，当时有一年说那年不叫朱旭年，拿了所有的大奖，还拿东京电影节的影帝。如果您觉得您不是拍电影的，为什么你拍电影就一下就演得那么好？ 这事儿也怪了，真是。 其实我爸是觉得没觉得是我演的再好，他主要是说观众喜欢。那观众喜欢呢？后来我问爸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爸说运气。 其实不完 全，所有的运气 主要是运气 哈。 但是他电影跟舞台剧，他那个表演那个表达是不一样的。 是。 他在舞台上这个面对观众，他有交流。电影不一样的，他分镜头， 对， 他一段一段，他那表达不出来，感觉不一样。 所以在舞台上，就是您说完一段台词，哇，底下哇欢声雷动的时候，使劲鼓掌的时候，是特别有感觉，是吧？ 应该说也不是，因为在台上演戏，观众互动起来，最初的时候啊。有过，你比如我演那个千里人，我演那个马车夫煎厨子是吧，他有些台词是那千里人让我准备我那个马来拉车，他那个翻译呢，翻译比如说他们自己拉自己都拉不动了，您还让他们拉车呀，那个他们自己拉自己都拉不动了，这时候观众就笑了，下边的词儿我说您还让他拉车呀，观众就听不见了， 他那个笑声就把那后面那句词儿给盖住了、 盖住了，对。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让他们笑完了再说吗？ 不 可以， 我把那台词倒过来。 哦，就是把能够引起大家笑的那个词儿放最后。 哎，对了对了，颠倒过来、 所以他们再笑起来就不影响后面的词儿了。 对了，您还让他们拉车呢，他们自己拉自己都拉不动了，这样观众笑到最后呢也不影响我。 这个等于是您在现场演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 哎，对， 然后后来给改的。 1950年，当时在北京人艺前身华北大学文工团灯光组做电工的朱旭，因为个子高鼻梁高，眼睛大嘴巴大，被派去抗美援朝题材话剧《吃惊病》当中扮演美国大兵。到2012年，他以82岁高龄出演纪念北京人艺成立60周年大戏《甲子园》。62年间，朱旭在舞台上、银幕上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您最喜欢您演的哪个人物啊？连话剧、带电影、带电视剧都算上。 我时常碰到这个问题。 嗯， 估计是。 实在难以回答。 我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爷爷当时跟我说过两次不同的回答。一次爷爷跟我说，他说他对一个人物他的印象特别深，是阿 Q。 嗯， 你还记得吗？ 啊， 你说你当时对这个人物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你说你特别不理解他，然后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料和准备，然后你就从心里面深深的理解了阿 Q， 你来演他。还有一次我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吧，我说哪个人物是你印象最深，你觉得自己演的特别好的，或者觉得演的特别像的。那次你跟我说的是一个拉胡琴的一个人，是那个话剧的那个名优之死的那个人。我问您上次说那个阿 Q， 我觉得特别感动。 那个阿 Q 啊，可以说我演戏以来用的气力最多的就是演阿 Q， 因为给自己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鲁迅为什么要写阿 Q。 哎呀，真是我几乎看遍了所有的鲁迅的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就是鲁迅到底为什么写了阿 Q。 到最后我可以说我得了一个我自己的认识，鲁迅写阿 Q 啊，最后可以说是鲁迅跟中华民国是一种彻底的决裂。哎呀，大概我演的角色当中，看书看的最多的就是演这阿 Q。 他那后院儿的土谷祠确实住过那么一个叫阿贵的人，到底这个人是应该是耕者有其田呢，应该给他点地呀，还是最后枪毙了？这 一说阿 Q 就很痛， 痛， 那是特别深刻的人。 对，他就是说他后来 跟这个人物有同理心了。 他说他 深深的理解阿 Q。别人说打他一个耳光，他也会说啊，你打你爷爷是吗？阿 Q 是那么说的吗？他说他是没办法，他说阿 Q 真的是没办法。爷爷当时上次也是说到这个，也 是 很难过啊。 那不是有那个？ 为什么每次说的阿 Q 都这么难过？我已经第二次看见您为阿 Q 落眼泪了。嗯，上次也流泪了。 最后的枪毙了。嗯，精神胜利法啊，成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弱点。刑法从杀头到枪毙啊，这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大改革。也可以说这阿 Q 是那个第一个被枪毙了的。所以鲁迅写阿 Q， 哎呀，当时很多人都不懂，也都不理解。 咱阿 Q 以后不说了。 嗯， 不说了。 嗯， 每次一说你都哭， 入戏很深哈。 我们当时做书的时候，我去仁义那个资料馆，就是借爷爷那个滑变的剧本。真的，那个剧本旁边密密麻麻写的都是爷爷的笔记，就是他做的这个 记录，就是包括那个 Quick 是怎么想的，他这个人物的背景啊、心理啊什么的，就写在那个剧本的旁边，密密麻麻的。我当时看的，真的这就是爷爷当时拍那个话剧做的那个功课，完全是在那个就是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他原来爷爷老说，他说我结巴为什么能演戏？他说我根本就不是背台词，他必须把这个人整个他要变成这个人。他说当他变成这个人的时候，他说话就不会结巴了。他自然就不可能结巴，所以爷爷的表演方式就是不能去演，他就是真实的要变成那个人，是不是？对不对？ 但是这样很辛苦的， 对对对，所以他很难抽离， 就是、真的要和戏中的人物融为一体、 嗯， 对自己是一个很消耗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想象， 是吧？ 可以想象，你想他演奎克那种精神的那种分裂，他要完全的变成这个人。你他演完之后再把他从自己这个里面抽，当然我想爷爷因为作为这么职业的演员，他可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可以想象这种对情感的这种消耗和整个这种人全身心的这种太难了，太难了。嗯，他有爷爷有一次跟我说，他演过一个，我忘了您跟我说演什么了，就演完之后说你在后台大哭一场，真正的走心的表演，真正走心的表演。但这种表演是非常高级的，其实也是很难的，不是所有的人他想做都能做得到的。 我很怕呀，他们演我演过的角色。 为什么呀？ 学我 啊。学您不就是证明您演得好吗？人才学您，那有什么可怕的呢？ 不一样， 他不一样， 学的不一样，他这个表达的那个感觉不一样的。 但是演屠夫的时候，演屠夫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看采访，濮存昕在那儿说，说必须来看呀、啊，说多远都得打的飞机回来看你演啊，说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说在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是也说你吗？说他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蓝天也一说这个，我就想当时我们演那个叫《生产长一寸》， 嗯， 就是我把我一个师哥给得罪了，师哥一甩手走了。有一个细节呢，蓝天也演我师父，那是剧本里没有的，我就用眼睛问他我怎么办。蓝天也当时跟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后来蓝天也老说这个事儿，在表演上来说，就是人物的活动啊，内心的活动啊，我一直没有断。 就是心里面想的，眼睛其实就能看出来，是吧？当时蓝天也老师我记得说的时候，他说他一直以为你的表演松弛和自然是天生的，后来他说发现不是。他说其实你是因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审美的取向，就是你认为松弛的自然的表演是一种好的表演，是一种高级的表演，所以你才会去这么去做的。你觉得对吗？说的 蓝天野做过，他从表训班回来以后，他就觉得我在没有进这个表训班以前，我的表演方法是对的。所谓对的，我在想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台上我演我的这个人物内心活动我始终没有断，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朱旭是个在艺术上较真的人，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不管戏多戏少，主角配角甚至是跑龙套的，他都要认真分析这个人物，他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会这样。朱旭会想象这个人物在剧本之外的样子，他的童年，他可能的遭遇等等。如此一来，这就不光是一个角色，而是舞台上一个活生生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把自己的多才多艺和人物塑造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他喜欢京剧，会拉二胡，在话剧《名优之死》当中，他扮演京剧琴师，现场演奏赢得满堂彩。 你还能拉那个琴吗？胡琴，胡琴拉不动，不行了。 说不行了。 说您那是专业水准的，一上场就爆了，说。演那个《迷游之死》的时候，您一上场拉那一段，说当时说绝对是专业级水平，是谁辅导您拉的那一段啊？ 香凤山吗？ 是那个梅兰芳的那个情诗吗？ 对，香凤山。 香凤山，嗯。 观众很多他不知道，我穿着长袍不是吗？那个胡琴儿，我在街上走看不出来我带着胡琴儿呢。过去啊，这拉胡琴儿啊，属于下级等的人，并不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 所以他就要把那个胡琴给藏起来，不让人看见，是吧？ 哎哎，让人一看啊，这是个拉胡琴儿的。 嗯。 立刻这个人格就下来了、 嗯、这个是您平时自己观察到的是吗？ 啊， 就等于原来剧本里头没有这个设计。 没有，这是他自己观察到的、 哦、 所以他也 进去。 奶奶那时候说你半夜空洞坐起来念台词儿、 啊、 记得不？全在戏里面呢。家里那个醋瓶子倒了都不服的啊， 这就是职业病 啊。对，一进门说奶奶一回家说家里怎么那么大醋味啊，一看窗户没关，说风把那个醋瓶子吹倒了，然后再一看您跟大爷似的躺那儿正拿个剧本看看剧本呢，然后奶奶问说哎你怎么不去扶一下醋瓶子呀，爷爷说已经倒了。是不是 一说就哼 哼。此刻的周迅对自己的小赖皮挺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含笑的样子特别可爱。我们趁老爷子高兴，想例行公事的请他给听众朋友说几句。这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执拗，任凭我们怎么引导，他也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但他又努力配合，不想让我们失望。于是他选择用真实表达自我，以幽默展现善意。我想这就是他对人对事对戏的方式。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听众能说两句？他们都特别喜欢您，特别关心您现在的情况 啊， 大家都想知道您现在还好吗？ 现在看我这个样啊， 打个招呼， 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就听众朋 友听听您的声音。 对，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旭、 嗯、我今年88了，然后你说我还很好，身体不错， 嗯， 可以吗？ 明摆是撒谎。 那您说啥？我身体不好，那观众朋友们不就更担心了？ 啊，就是 啊，那你怎么说？ 哎，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反正人一到这个时候。再说自己怎么好啊？明显的是在说谎。前几年呢，还吹过牛，说是人还在，心不死啊。现在是不是心不死，很难说了。 还有吗？ 给我加点热的。 要不然希望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看我们的书啊。 干嘛吹推销书呢？ 那您就想一句比我这个精彩的好不？我也是实在是没办法。 谢谢大家还这么关心我。 好了，听众朋友，老爷子朱旭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